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她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，演播小燕。 就这样又过了三四个月，小区的管理工作貌似走上了正轨，但是仍然不时的有这样那样的纰漏。停车场里租给外面单位的车位被取消了，然而入住的业主越来越多，几乎每家都有一辆甚至两辆车，不免就有乱停乱放的情况发生了。每天早上上班都要挪一次华容道，楼道也并不能够保持干净整洁，因为清洁工的人手有限，溜进来搞推销发小广告的人又屡禁不止，许多空地和窗沿底下倒是种上了草坪和矮树，楼宇之间有了一丝绿意。但是没过几天，那些草和树就因为疏于浇灌而枯萎了。在又一次的业主委员会上，当苗秀华汇报完这一段的工作以后，便有人公开地提出了质疑。只不过那些质疑并非是针对苗秀华，而是针对物业公司的。大家表示，这个公司虽然态度可嘉，但是能力有限。听到这些说法，苗秀华的眉头就缓缓地皱了起来，几乎拧成了一个疙瘩。那天开完会出来，他回家咚咚咚地灌了半缸子燕茶，抱怨说，哎呀，哎，真是费力不讨好。雅乔便壮着胆子接了一句，妈，那您就别替他们费这个力了呗，又不拿工资。 我就知道你对我有看法，不支持我的工作。 苗秀华突然发起了脾气， 但你不懂这个道理，干什么事儿都得有始有终，这个时候撂挑子那会让人家看不起的。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让人看不起过呀？ 雅乔无缘无故的被苗秀华抢掰，眼圈一红，正待争辩，被我赶紧拉开了。我岳父则默默无声的又给苗秀华倒了半缸子燕茶。我们出了门，还听见苗秀华在屋里宣誓道， 费力不讨好，可我偏偏不怕费力。 没过两天，便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，在底商办公室里增设一个办公室，将业委会的招牌挂上去，变成一个常设机构，而苗秀华本人将要驻扎在里面进行办公。也就是说，已经退休的苗秀华将要重新回到上班的状态了。从此我们在家里就几乎见不到苗秀华这个人了，他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值班十个小时以上，忽而打电话布置工作，物业公司的人就在隔壁，居然还要打电话 忽而奋笔疾书，起草什么材料，忽而一手托腮，把脑袋架在胳膊肘上沉思。如果他身后的书柜里再摆上那么一套《资治通鉴》什么的，那么活脱脱就是一个勤勉的乡镇干部形象了。而这次没和任何人商议，苗秀华就拿出了一份全面改善小区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，其核心也和乡镇干部们关心的东西如出一辙，总结起来就两个字：招商。按照苗秀华的思路，新来的物业公司之所以效率低下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小、穷，规模和资金都捉襟见肘。那么，解决这个症结的要义便不在节流，而在开源。源头活水从何而来？那一块多钱的物业费是不能再涨了，说好了，免费供应业主的停车位也不能租给外面。但经由新的物业公司经理的提醒，苗秀华认识到了眼球经济的价值。无论是电梯里还是楼道里，不都是可以悬挂广告的吗？还有我和雅乔居住的那栋塔楼，北面正对着车来车往的一条干道，正适合悬挂巨幅宣传画之类的东西，这些都可以变成钱呢。说干就干，苗秀华又废寝忘食了一段日子，小区里便一夜之间充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。走进走廊，就有一个液晶电视屏幕向我们推销汽车、西服和手表。坐进电梯，四面又有一圈奶粉、酱油和洗衣粉的宣传画框。在北五环那一片雨后春笋一般的楼群当中，我们的小区也变得格外醒目了。那是因为楼顶上支起了一幅无比巨大的半裸女人像。那像中的女人穿着三点式，正坐在一台恒温自动冲洗马桶上沉思呢。那女人的屁股恰好压在我和雅乔家的阳台上，他妈的，好像正在朝我们家里撒尿一样。随着五彩缤纷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了我们的小区，苗秀华的工作状态也越发的职业化了，或者说派头更大了。时已深秋，他给自己添置了一件几十年前女干部标配的藏青色列宁服，穿也不穿个周整，而像一件大氅一样的披在肩上。苗秀华还给自己雇了一个小秘书，是个从内蒙古来的姑娘，不大会说普通话，每天是喵大姐喵大姐的围着她转。她就这样披着大氅，带着秘书，揣着一支签字笔，不知疲倦地在我们的小区里巡视、布置、训斥。而小区里的大多数的业主则在等待，等待着经费充裕起来之后，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能够达到他们当初所承诺的标准。就这么进入了冬天，快要过年了，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，我加完班刚回到家门口，看见停车场照例拥堵得乱七八糟，自己的车位又不知被谁给占了，正想随便找一个旮旯先停下车再说，外面却多了一个人影，砰砰砰的拍我的车窗，我吓了一跳，以为撞到了人呢，赶紧一脚刹住车，摇下窗户往外探出头去，这才看见是苗秀华。他今天没穿那件大氅，也没带着小秘书，我竟然没认出他来。还没等我叫一声妈，苗秀华便拉开车门坐进来，一边搓手一边严肃地看着风挡玻璃外的那团雾气。哎呀，我等了你很久了。但接着 却又没说话，继续搓手。我意识到可能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难道是物业的人不听话了，还是雅乔跟他顶嘴了？我便把暖风开大了点儿，问道，这儿多冷啊，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？哎呀，不是隔墙有耳吗？还是在这儿说方便。苗秀华的语气低沉而惊悚，再加上外面呼呼乱响的北风，不免让我汗毛倒竖。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苗秀华木然转过头来，一字一顿道，他们要夺我的权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特别能战斗。 我顺着他问道，谁呀？要夺您什么权啊？就那个老叶，还有其他的几个业委会的委员，要夺我主任的权。我大为意外，不由得懵了。这又从何说起啊？您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不错吗？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没想到府志高他是毒蛇呀。苗秀华用一句歌剧红颜里的念白打断了我，面若冰霜的程度几乎令我那台破车的暖气彻底失灵。嘿，这什么事儿啊？用得着我的时候啊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把我请出来，现在斗争胜利了，那些人就心里痒痒了，想要摘果子了。我还不知道他们图的到底是什么嘛，就是钱。咱们小区的广告费都由我来管理，他们看着眼红了呗。那您准备？我虚弱地问，但却已经知道答案了。苗秀华丢下一句话，还能干嘛？你做好准备呗。说完他便下了车，朝那间夜里的灯总是亮着的业主委员会办公室走去，把我留在一连串的寒战之中。苗秀华让我做好什么准备呀？跟随他一起重新走上战场的准备吗？假如他所说的情况属实，那么这个要求在他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。我如今不仅是他的战友，而且还是他的女婿了。但苗秀华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？我只觉得一股子疲倦从骨髓里面泛出来，充斥了全身。这可绝不是加班造成的肉体疲倦，而是我的灵魂，哎呦，都感到累了。这件事儿我回去之后没对雅乔说，此后的两天在小区里我都躲着人走，连岳父叫我下棋我都不去了。然而第三天的早上我又被人堵住了，地方还是在停车场，堵我的人却变成了叶教授。叶教授的举止就要斯文的多了，他先是远远的站在我的车头前方挥了挥手，看见我停下来才走过来，弯下腰用一张倾斜着的脸看着我。我拉开车门，叶教授却不上来，而是说，小林呐，你要是不想理我呢也无所谓啊，别让苗女士知道了，你们一家人之间再闹不愉快就不好了。我反倒不好意思了，哟，叶教授您别这么说，人归人事儿归事儿，我对您个人那是没看法。叶教授就有点感动的样子，他摘下眼镜来擦了擦哈气，哎呀，我呢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叶教授磕磕巴巴地解释了一番，我才弄明白他们业委会几个核心成员的矛盾的由来。苗秀华 认为是钱的事儿，其实也不是。说到底，还是大家对他这个主任的工作方式提出了质疑。叶教授的总结如下：第一，苗秀华并不是一个管理方面的内行，却偏爱事无巨细的插手过问，自己又理不清头绪。以前大家只看到他勤勉，现在就越发明显地发现了这个弱点。第二呢，苗秀华越来越独断专行，过去有什么事情还征求大家的意见，现在却迷恋上了一支笔和一言堂，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有了弄权的意味了。第三，也是他遭受质疑最集中的地方，就是财务。那些广告费说多也不多，勉强只够补贴物业公司运营的，但再少那也是公共财产呢、你苗秀华一个人攥在手里，连账目支出都不向大家公开，这种做法那是难以服众的呀。我赶紧替苗秀华辩解道：叶教授，我岳母这个人是独断专行了点儿，但是他的人品那还是很过硬的，一心都是为了大家好。就拿钱的事儿来说吧，广告费是他一手操办的，可是他既没给自己开工资，也没给自己分提成，更不会有什么别的猫腻了。叶教授说：哎，说实话，我也是信得过他的，可是我信得过不代表所有人都信得过呀。现在不是总提程序公正吗？我们刚开始只是要求苗秀华做事情要符合这个原则，不要搞专权，话说的也很委婉。嘿，没想到啊，才听两句他就翻脸了，说什么如果对他不满意的话谁爱干谁干。你说这是什么态度？有几个人气不过就提出提前换届选举，重新选一个主任出来，我也是被他们硬架上去的。但是这时候苗秀华又不干了，非说我们要夺权，要抢夺胜利果实。哎呦，他的思路也太偏狭了，权力是属于大家的，他本身干的就不好，难道不应该在大家的监督下改正吗？怎么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呢？我听得头都大了，再看看表，上班都快迟到了，便赶紧说：叶教授，那您希望我做什么呢？哎呀，其实呢，还是想请你啊，在苗秀华那里斡旋一下，毕竟你们是一家人呢，是吧？好说话，而我个人也不想把关系闹僵，更不想去当什么劳什子主任。大学里当初让我干系主任，那我还嫌累呢。叶教授真诚地说：我们呐，只希望苗秀华同意几个条件。这一是明年不跟现在的物业公司续约了，我们换一家有经验有品牌的来，贵点就贵点了，大家都认了。二呢，就是集体管理，无论是钱还是事儿，都要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解决，不能再由他一个人独断专行了。如果苗秀华答应这两条，那就什么都好说了。我又问：那万一他不答应呢？那就只好提前换届了呗。这下我算听明白了，叶教授他们对苗秀华下了最后通牒，类似的通牒当初他们一起对前物业公司下过，现在又转换到了苗秀华的头上来了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哎呦，想一想真让人感慨啊。而我又被夹在了中间，躲都无处可躲，只好忍着烦躁，下班以后专门去了一趟苗秀华家，将叶教授的话转达了一遍。他们也不是不让您干这个主任， 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何必非要把矛盾激化呢？ 抱着一点转圜的希望，我也劝了他一句，然而苗秀华却根本没看我，而又是踱到了客厅的窗前，望着苍茫大地说， 哼，说的倒容易，可现在已经不是主任不主任的问题了，而是我根本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们凭什么逼我交出权力啊？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权力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还不是我带领着大家争取过来的。如果没有我，以前的物业公司还赶不走呢。这个时候反倒挑起我的不是了，这些人还有良心吗？ 我一时语塞。苗秀华又转过身来，在浩大的夕阳光芒中再次发问， 哼，这不是卸磨杀驴吗？这不是杯酒释兵权吗？有这么对待立过功的人吗？ 说完这句话，他的眼睛居然亮晶晶的，好像在流泪，那副痛心的样子不光是我，就连过来叫我们吃饭的雅乔都被吓了一跳。哎呀，我实在难以理解，苗秀华居然会对小小一个业委会的事情这么上心，这么投入，这么倾情啊。但又一想，也许他对所有的战斗都是如此上心，如此投入，如此倾情吧。于是我就更说不出什么了。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雅乔怀孕了，为了安心养胎，她决心要搬离这个烟雾弥漫的小区。苗秀华不明就里和雅乔大吵了一架，我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这您可得收下啊！ 上次那事儿，您看， 您收下，您收下，这是我们的 您这么帮忙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 这个事儿报我身上了，您放心啊！ 您一定要 这回呀、啊，您一定要收下。 这次真的靠您了。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，畅廉洁，扬正气，树和谐。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，